呢次讲嘅系雨夜唔好靠近窗边。有一日嘅夜晚，电闪雷鸣，落住倾盆大雨。我坐喺洗字台前边，自己嘅创作陷入咗瓶颈，就咁样喺度三三减减，不知不觉就到咗午夜啦。正喺我专注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天空就打起咗一个好大嘅雷。我不禁一惊，思绪更系被完全打断咗啦。我企起身来，向窗出边望咗过去，只见对面同我一样高嘅楼层，各家人嘅灯仲系着住嘅。喺我伸咗伸懒腰嘅时候，我却发现对面嗰户人家嘅灯已经熄咗啦。见到咁，我心里边都谂，我应该都要休息噶啦。正当我转身嘅时候，我又见到一束微弱嘅灯光喺嗰家人嘅窗户上边又亮起咗起身啦，而且仲越嚟越光。透过大雨，我显然有啲睇唔清，于是我将条面贴咗喺窗户上边，个束光缓缓咁喺度移动紧，最后竟然向我移动过嚟。我心里边有啲惊啦，因为我隐隐约约之间见到嗰个系一个人嘅人影。而我屋企系喺15楼嘅，我有啲懵啦，再次将条面贴咗上去，呢阵时乜都见唔到。正当我想松翻一啖气嘅时候，我突然之间觉得喺我嘅侧面传来阵阵嘅冷气，我微微咁侧咗头，系我玻璃窗嘅右下角贴住一张惨白嘅女人面，而且嗰个女人只眼正死死咁喺度夹住我，眼珠居然仲喺度打转嘅。我尖叫咗一声，就跌坐咗喺地面上。呢阵时，嗰个女人块面贴住玻璃喺度慢慢咁往上移动，然后就露出咗上半身啦。 俾我入去避下雨啦！ 嗰个女人一边讲，一边咁摸住好似海草咁又非常幼嚟嘅头发。我吓得讲唔出嘢啦，然后我慢慢咁向后边移动过去啦。 你要走啊？你系咁走，我日日都嚟搵你，快啲过嚟同我开咗个窗啊！ 嗰个女人块面变得异常嘅狰狞，虽然我当时好惊，但系就好似受到召唤咁，精神已经麻木咗啦。然后颤抖咁就企咗起身。居然行到去窗前面，拉开咗个窗，女人块面突然之间就流哭咗啦。佢块面伸入咗窗，本来惨白嘅面突然变得又肥又肿，仲漏住脓水，一只眼已经跌出咗眼眶啦。双脚伸入嚟嘅时候，居然变成咗又红又粗嘅肉柱啦。而且最后我只系记得佢向我走咗过嚟。我在恶心和恐惧之中晕了过去了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医院了。原来啲邻居听到我的叫声，冲了入来我家，只见我晕在地上，而我台前边就有住一滩黏臭的水和几根海草。啲老人家说，夜晚落雨的时候千祈不要开窗，因为那些浸死的鬼魂会前来找替身的。呢度要提到嘅系，嗰一日晚上，我对面楼嗰户人家个女死咗啊！